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色境虑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虑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虑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色境虑，色境虑自性空；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自性空。是色境虑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色境虑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虑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教释迦：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。卷第160。